幺。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琪，我是一个典型的川妹子，爱吃辣。来了北京已经8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北京没有什么吃的，但现在你看我的体型就知道北京的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我特别喜欢5月的北京，有一种四季分明、花朵鲜艳的感觉。这样的景象在南方是很少见的，南方这个时候会是有一点阴雨，天气会很闷，但是北京的天气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在这个时间参加了咱们这次首都博物馆和 FM87.6 的活动，非常的高兴见到了很多美女老师，也提高了自己的朗诵技巧，所以希望给大家读一段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林语堂的作品《迷人的北平》。北平是清静的，这是一所适于住家的城市，但那里每一所的房屋有一个院子，每一个院子中有一个金鱼缸和一棵石榴树，那里的蔬果是新鲜的。这是一个理想的城市，那里有空旷的地方，使每个人都得到新鲜的空气。那里虽是城市，却调和着乡村的清静，街道、窄胡同、运河，这样恰当地配合着。在晨光熹微中种植着蔬菜，还同时可以望见西山，而离开巨大的百货商店也不过一箭的远近。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泡沫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7:0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5.2， 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北三环的苏州桥到安贞桥的由西向东，西四环的定慧桥到科峰桥的由北向南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西土城路的三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的西三环到西二环的双方向，还有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的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蜜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在下班的路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维。 今天周四，我们要健康的度过今天的两个小时。 是因为马上要到周末了嘛。 啊 防患于未然。今天先提前给您打一个预防针 啊， 省得您在周末的时候哇放松 啊， 使劲的吃。包括今天咱们的公号上又推出来了主播推荐。哎呀，看得我呀，这些地方我都想去尝尝啊。 但是今天说的还真是吃的事儿。因为想要健康，三分练，七分吃。 啊对。 原来芳华老师来的时候都是净说那三分练，你看把我练得呼哧带喘，今天终于说吃的事儿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咱们也得再更正一下啊，说不定一会儿芳华老师一说又把刚才你说的这都否了 啊。真的呀，来先请出今天咱们的嘉宾啊，我们的健康大使，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教练导师，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博士芳华老师。欢迎芳华老师。 大家好，我是芳华。 这样，那芳老师刚才小胖说的那个前提的那个条件您认可吗？ 三分练七分吃是吗？没说完，不练的不能吃。 你停对吧？ 是这样啊。 对，断章取义是不可以的。 平时我也练了，比如说你看我从家里边到地铁站的距离，我天天来往于这个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领导的办公室，还有直播间等等等，这也走了不少路呢，每天也大概一万多步呢。 啊，真的吗？ 啊，真的，每天都是 一万多步，还可以， 可以吧？ 真的， 你看这不算练吗？ 一聊这个，您一会儿可以总结发言。就是我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一个某官方机构他做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前提条件就是人在一天走多少步是最合理的 哦， 而且是健康的 哦。 基本上呢，他总结出来的是8000到10000步，这个是最好的。但是，然后世界各地他总结了一下，你知道合格率是多少吗？ 合格率就是多少能完成这么多步？ 对呀，8000到10000步嘛，正常的。 那我觉得应该挺多的，像我这种啊， 错。你这个都属于很凤毛麟角的，因为人家是做的一个大数据嘛，就包括中国在内。人家说也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平均数啊，他最后测算出来的说中国的朋友们，平均每天走的步数6800多步，反正就不到7000步吧， 也是 也没有完成任务。 尤其到了周日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400多步吧。 400多步 啊， 你都不遛狗了是吗？ 啊，狗现在有人遛了。 当然了，相比之下，全世界。中国这个还算完成任务完成 还 不错 的， 哎，对，就更别说别的地方了。别的地方有，咱就不具体说是哪个国家了。人家平均每天2000来步， 呵， 很少了。 地儿小，关键是， 不， 对不对？咱这地儿大， 不，人家大面积都是沙漠呀什么的，那有的地儿可 走不出去，走到半中央没信号了，真的是。 所以说完了这个，您再来说说。小胖刚才说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步数呀，还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系。你比如说像夏明说的，真的，比如说咱们坐地铁上下班，或者是坐车什么的，可能走的机会就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夏明每天都10000多步，这个我表示怀疑哈。 哎，我也怀疑， 是吧？咱俩经常能想到一块儿去，关于夏明的这个问题，是吧？那个，我觉得周一到周五，他有可能有一天能达到就不错了。 真的不了解我，我遛我们家狗啊，每天两小时，遛一大圈，基本上一万多步，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将来步数稍微少点，但是就算不遛狗，一天的话，大概7000步左右，绝对是有的，真的，绝对是有的。 对，所以其实真的推荐好多人。养狗其实也是挺健康的一方式哈，就可以督促你去多走点路， 被迫的走走。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现在比如说微信啊，或者有一些手环啊，它都帮你去记这个每天能够走多少路，消耗多少热量，大约的一个估计。我觉得还是把咱们这个生活方式给量化了。以前其实咱们就不太知道啊，自己到底能做多少运动。现在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提醒，就好像夏明说，一到周末这个步数马上就减少。那我有时候也是，如果我这一天都是待在一个地方，待在公司里面的话，可能真的就几百一两千，特别少。就咱们待在一个地儿，办公室里， 是 你比如说你去一个领导办公室，你可能就不拿手机了，你去趟洗手间你也不拿手机，这些可能有一部分是没记进去的，但是整体来说消耗是变少了。 是， 就我们其实这个走路主要体现在哪里呢？也就是上下班这个过程，然后再加上像夏明说的遛个狗、养狗的人，可能这个是增加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给我们做一部分参考。然后在我们没有达标、达不了标的这个日子呢，那我们就想想看，是不是要额外的去增加一些其他这种种类的体力活动。那如果真的没有这个体力活动，这一天下来这数据特别少的话，是不是我们就要把这个吃的方面好好的去规划一下，更科学的饮食。因为毕竟咱们一个是消耗，另外一方面是摄入嘛， 是 这两个要达到。 方老师，我有一问题啊，好多人跟我说，我也跟别人炫耀我的这个微信步数啊，我就说你看我也一万多步呢，我也遛狗呢，说你这种不叫运动，不叫锻炼，真的最多也算是特别少的消耗而已，和你的摄入没法比。不是真的，这个就不算锻炼。比如说有的姑娘说了，哎呦，我出去逛街，我一逛2万多步呢，也出来了，对不对？这2万多逛街不算是消耗吗？这不也是在动吗？ 所以其实还是刚才咱们说的问题，一方面是消耗，你说走1万多步、2万多步，这是消耗吗？肯定是消耗。但是关键呢，就要跟你的摄入去做一个对比。你比如说很多姑娘她是逛街走了2万多步，可是她这个逛街逛了2-3个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吃点零食呀，是吗？什么炸鸡块啊， 对， 再喝杯奶茶呀，什么这些东西一摄入进来，相比的话那肯定有可能摄入的反而更多。我们怎么知道到底自己这个算不算消耗呢？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就是你的体重。你如果真的摄入是少，消耗是多的话，那长久下来体重会怎么样呢？会变轻呀，对吗？如果说咱几个月或者几年的这时间体重是逐渐在增长的话，那就代表咱们消耗少，是吧？摄入多，那多余的热量变成额外的脂肪，这个储存起来了，所以其实最简单评估的方式就是体重。 对， 咱不用天天称，一个月称一次，看看是这个增加了还是降低了。 是， 那时间有点长了，不敢称。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因为有一句老话嘛，叫管住嘴，迈开腿。 哎， 但是在健身的同时，其实也是可以吃一点东西的。那具体应该吃什么呢？吃什么才能更健康呢？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 哎，聊得特别好，真的是啊！想必现在啊，很多朋友都开始运动起来了啊，就买这些运动服啊。你去那些什么奥莱看啊，都是那些运动店里边人乌泱乌泱的，一看都是哎，我制身装备啊，这夏天已经来了，我准备开始锻炼起来了。但是呢，说句实话，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人家说的挺有道理的，三分练七分吃。方安老师也说了，不练这吃不算啊，练了怎么吃其实很关键。 对， 因为我原来也看过一个理论，就是说你练完了之后，反而你身体需要的热量更多，反而你吃的会被更多的，就是营养啊，会被更多的吸收。这样的话，如果你吃的不到位，或者说是练的也不太到位的话，有可能是越练越胖。 对， 越练越胖，达不到你的预期的那个效果。 对 啊， 所以怎么在健身之后或者之前吃得更健康？ 哎， 这样呢，能够不是说哇越练吃得越多，就包括那天我跟方华老师我们俩私下聊，就是你知道游完泳之后是最饿的， 是 因为消耗体力会很大，那就很容易吃得特别多，可是你真扛不住那饿。 而且别人一忽悠你，很容易吃的就会更多。 嗯， 这是其一。当然的，另外一个更不健康了。 嗯， 游完泳之后，如果你抽烟的话，是甜的。啊，但是这个很不健康，我就是说感受， 没试过， 只是说感受啊。 哎呦，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一下。当然了，如果要是大家有关于健身方面啊，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发上来跟芳华老师咱们一块互动一下。 对对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咱先回答一个问题呗。 嗯， 这是关于自己的小朋友的，他说三年级的一个男生刚刚开始练跆拳道，请问这个芳华老师，练跆拳道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发育啊？比如说身高长不高啊，还是怎么样啊？我看他们教练都不算高，谢谢老师啊。 其实没多大影响。其实现在好多家长都会选择这种跆拳道啊，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跟武术或者是这个防身有关的这种项目，特别他们比较喜欢让男孩子去练这个，因为现在都很多家长都觉得男生好像不够这个阳刚， 就显得很弱。 对对对，都挺喜欢让家里的小男孩去练，包括很多女孩子的家长觉得，哎，我学点这些这种武术类的项目，感觉能防身啊，对自己的保护更好。所以其实还跆拳道我觉得在这个小孩里面还真的挺受欢迎的。 嗯， 而且我觉得咱们不同的这种武术项目其实它有自己的这种礼仪在里面，然后小孩子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要怎么去跟教练去敬礼啊，然后他们这个不同的带可能代表不同的级别，然后有一个目标慢慢的去不断的去挑战。 对，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都是挺好的。然后呢，这个身高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比如说你看到的个别的教练个子不高，实际上啊，咱们接触这个，比如说以前我们接触过跆拳道国家队的运动员，好多身高可高了。 对， 咱们有名的那几个，就是你当然你看小级别的，她女孩子有51公斤级的，那肯定是瘦，但是人家也不矮，就是跟我差不多高的个儿，可能得有1米65、66，然后打51公斤级，那个体型可好了。然后再大一点的60公斤以上的那些女孩都1米7几、1米8， 腿可长了。 对，你再看上就是应该上一届拿奥运的一男一女，两个运动员都是个子特别高，女孩都1米8几。 嗯， 哇， 所以并不是普遍现象，说练跆拳道会把身高 对 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多有安全感。 是也挺压抑的，倒是不敢释放啊。 哎，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 嗯， 是不是比如说因为三年级嘛，或者说更小的孩子， 嗯， 如果要是练力量型的，是不是对他的身高发育差一点？ 对，就是我们一般说小孩子，其实我们不鼓励他们太早的去做这种力量的训练，因为首先他身体没有激素去配合，他力量的增长效果也不是很好，就不是他这个力量训练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就一般大一点可能才开始练力量。但是呢也要看这个力量训练，其实也分很多种嘛，你负重不一样，你比如说就对抗自身的体重，说小孩我练练下蹲，练练俯卧撑，练练卷腹，这些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在这个比较小的这个阶段，其实让他们去做这些力量的训练，我们可以不负重，对抗自身体重，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去学习这些动作模式。你从小掌握好动作模式，长大然后再去接触重量，然后去学习更高难度的运动技能，就比较好，因为你身体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很好了。 嗯， 所以其实这目的不同。你可以练练，不是为了增肌或者练力量，反而是去学习不同的动作模式。 你看，印证了芳华老师说的了吧？ 嗯， 威廉说了，练跆拳道个儿肯定得不矮呀，因为主要是练腿啊，腿短比赛都是吃亏， 是绝对的， 这腿都兜不上去。 对，您想啊，就是离心力的， 嗯， 这个物理原理， 嗯， 对不对？跆拳道主要是腿。 嗯， 甩来甩去，甩来甩去，你想从小开始甩，那就短了，你也甩长了呀，是不是？您但凡家长觉得自己，哎呦，我这腿短，估计孩子可能会遗传我，您就让他练跆拳道，啊，就这么甩甩甩，天天甩，绝对能长高。我原来小时候啊， 你这什么理论？ 悖论悖论。但是经过我证实的有一个，我不知道芳华老师同意不同意啊？也可能我正好赶上生长期啊。 嗯。 我在初三的时候， 嗯， 喜欢上了 NBA， 嗯， 喜欢上了乔丹， 嗯， 当时呢就看乔丹的好多纪录片， 其中呢就说到他是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就自己在自己家门梁上啊就吊着，跟吊死鬼似的就能吊着，吊了一个假期，人家长了20多公分。他说哇好羡慕啊，当时我才1米6多吧，6.8、6.9，也就是那个样子。我也掉了一个假期，我长到了一下窜到了1米75差不多的样子。然后当时哇好管用啊，高中3年我依然掉，这3年没怎么长，只长了4公分。 对，所以最关键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期去掉了。那个你后面比如说现在你再掉3年可能也不长了所以那个其实还是赶上那个生长发育的那个最佳时期。其实我们每一个青少年都有一个快速的身高增长期，就是你哪怕你没去掉啊，有一些男孩子突然在高中某一年可能那一个假期就窜出去10厘米，对吧？一下就窜得特别高，好像放一个暑假回来，哎呦怎么长那么高了，都有那么一个阶段。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其实现在根据他们的营养啊活动啊，身高普遍都是越来越高的。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刚才你说的什么甩来甩去腿给甩长了，我觉得用一个科学一点的概念去解释的话，其实运动是可以促进身高的增长的。 对 啊，就是咱们别说是跆拳道去甩，你去打篮球是吗？你经常蹦蹦跳跳弹跳的这种，或者你去练其他的田径的项目，只要我们说你不要太大的负重作用在身体的这些关节上面，导致这个骨头受伤啊什么的，影响身高发育，其实一般的运动对这个身高都有促进的作用的。 对，反正我们就觉得呢，只要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这些都可取，千万别从那个不健康的角度啊。几年前就是我认识一个啊，就是写剧本的朋友，他妹妹哇那太不健康 啊， 真的。 怎么了？ 就是因为他喜欢那个追星嘛，当然追星了无可厚非，你就可以随便追，然后还那个喜欢跟网友见面这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对吧？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他老怕哎呀见光死，这怎么办呀？因为他对自己不自信嘛，因为他确实是有点矮，他1米5多一点，所以小女孩，所以后来说没问题，整，真可以整， 能整长了呀， 让腿至少长一拃吧，真的。就他哥跟我说完这事儿以后我就崩溃了，后来说真的去医院整，就是粗略的说啊，很简单的就是啪把腿打折，打折完了以后呢，然后让他就相当于膝盖那地儿就增生，一下拉长，就跟你说老甩腿拉长，然后再长上，好，直立行走长一拃，就坐轮椅半年起，就是说这么痛苦你坐没问题，真长， 最后长到1米58了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所以我说这个还相对不太健康。 对，因为其实很大风险， 是是，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比如说骨折啊，就是现在当然医生啊这医疗水平很高，但是他在这个对位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些时候没有长得特别好，有可能你等长好了长高了，是，然后发现那腿不直了怎么办呀，歪的是吗？那你不可能再给他打断再去怎么样，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我们都有听过，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不要用，不推荐大家去用。那么多高跟鞋呢，现在10几厘米的， 就是啊， 是吗？ 那么多内增高呢， 就是 你看好多那个特有气场的那些女明星个儿都不高， 是， 对， 都倍儿低，但是不光人家拍的照片啊，就是你在现场看上去虽然个儿低，但是那个气势特别足， 对， 给你感觉特别高大的感觉。所以人最关键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然后是一个内心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对，我觉得女孩子真的是，你比如说你身体姿态好一点，然后这个气质好一点，其实我觉得可以。 对， 人哪有那么完美啊，每一个都是那么合适，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伤害自己的身体去获得这些就是这种结构上的这种变化。 是适度的运动其实都是会有好的结果，至少是很健康的，而且都会被人喜欢或接受。 当然 你看像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讲了一个例子嘛，就是国内的某个地方，人家那儿也是专门养走地鸡的，真的，真的，小胖你可以在你们家山上试试这个，就人养走地鸡，然后跟大家说了，说我这鸡就是走地鸡，不是填鸭，是喂出来的，然后 要买，当然我这鸡很贵了， 嗯， 但是呢他为了让大家印证说我这是走地鸡，每个鸡身上都带了一计步器， 哦， 人说了好必须要走够多少多少步， 哦， 啊他才能嗝儿杀了， 哎呦， 所以就走步，然后啪拿去够步数这杀了，不够步数的留着，你看你是这么健康的，这个都被人喜欢和钟爱， 嗯， 所以后来我说鸡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保证天天 就绝对不动，真的这是含笑半步癫呢，这是， 就印证了那句话叫呆若木鸡不动了。 哎呀，真是！你看人李菁说了，说我闺女快四岁了，练了一年的美式橄榄球，一女孩啊， 嗯， 特别好， 是， 这就是那种感觉出来了。 哎，真的，我觉得孩子呀，就是参加这种类似于集体式的这种项目，不光他可以跑啊、跳啊，而且就是可以全身心的放松，而且最重要，你知道还有什么好处？ 嗯， 就是第一呢，因为孩子好多都是一个孩子， 嗯， 所以家长都比较娇惯， 嗯， 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变得勇敢和坚强， 嗯， 对， 因为他老会摔呀，老会什么呀，这是其一。再其次呢，他一定是有团队精神的， 嗯， 那这个对于他未来进入社会来说，对吧？他不是单打独斗的， 嗯， 你一定要配合， 嗯， 然后当这个球队输了的时候，你会有融入感。 嗯， 赢了的时候大家会集体那种开心， 嗯， 跟自己单打独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好事。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比较鼓励小孩去从事这种团队的项目嘛，你就有合作的精神，然后也可以认识很多小朋友， 对， 因为现在小孩基本上一个孩子也比较孤单哈， 嗯， 然后去参加这种团队的运动，我觉得就是在小孩生长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身体之外，就是心理上的这种好处哈，然后包括其实运动过程当中他们去理解这个不同的规则，然后去理解很多不同的颜色啦，或者是这个形状啦，你像那么点的小孩他去学习这个橄榄球很多东西，其实对他的比如说认知啊，将来的学习能力这些都会有帮助的， 一定的，一定的啊，嗯，今天咱们聊的是怎么样合理的饮食， 嗯， 然后促进您的身体更加往健康的方向走， 或者换句话来说，迈开腿管不住嘴，您吃点什么？ 哎，特别好啊！吴征说了，绝对的七分吃，我呀有点胖啊，工作日步行都是一万以上，然后每周跑步累计啊50公里左右， 嚯， 可以是吧？而且还随便做那么2到3次的力量训练，但是吧，这体重就是一点都不减。最近我弄了一个减肥食谱。减脂的食谱啊，我吃了2周了，运动量还是这样啊，刷刷的往下瘦啊， 嗯，就跟不是微信朋友圈里不是有那个啊，弄个运动群啊，弄个什么走步群啊， 嗯， 看每天大家都排多少步， 嗯， 然后我们那个群里我的一朋友，你知道他多少步？ 4-5万， 他永远排最后一个 啊，嗨 啊，他最少40步， 嗯， 后来我说，哎，我说亲，40步，你今天都干什么了？他说我今天开了一天会啊。我说不可能吧，40步，你都没挪窝吧？你 呆若木鸡，不敢走啊！啊，今天聊怎么能够让咱们好好的吃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马上回来。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5月9日至27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海淀剧院上演，双层海岛别墅搬进剧场，6次男扮女装敬业呈现，乌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登录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95折，享快乐看开心麻花。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樱，400-6767-967，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 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近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适中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今天的天是够热的哈。 嗯，今天咱们北京啊的确是够热的，因为今天的气温也是入夏以来最高的 最高的、 最高的，因为这观阳台是达到了33.2度。 火、 过去这个前几天我看了一下，最高是32.4，所以创造了今年以来气温的一个新高。所以你说的热也是有道理的。 那这几天一直会这样吗？还是气温会持续升高啊？ 气温在这个时候持续升高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从预报上来说，明天呢就要稍有回落，但是还是预报了31度。这个周六周日气温呢继续回落，到周日的时候到29，但是基本上是30度上下这种徘徊，这个午后还是有点热。那么这个双休日的天气呢，我们是报的雷阵雨是多了一点，星期六星期天基本上是报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因为有一个地涡天气系统是在蒙古国生成，然后对咱们是要有些影响的。这个生成的这个低压会给北京基本上是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通常是多雷阵雨天气，但是这次呢稍稍有点弱，所以咱们报的呢也并不太强，是报的分散性的雷阵雨。 嗯，这是北京的天气。 对， 外边的呢，因为我前两天有一朋友刚刚从福建那边过来，说那边特别的热，已经37-8度了。 对，那边是正热的正当时，因为今年这个华南就是华南这一带啊，前汛期的雨比较少，这个现在这个雨带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所以它这个热呢来的也早了一些。今天呢基本上都是在35度上下，明后两天仍然是在35到38度之间。我看福州是26号报到了38度，明天是报到37度。长沙南昌这一带明天也是要报到35度这样一个高温天气了。那今天气温跌幅最大的是乌鲁木齐，昨天它上到了32度，今天到午后的时候这个气温还不足10度。所以这个北方像新疆这一带，因为有强冷空气过境，气温的跌幅比较大，这是北方，南方就是高温了。 嗯，好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您要跟我们再继续的补充一下吗？ 是的，这个明天呢强降雨带仍然是在像南京安徽的南部这一带，还是报暴雨到大暴雨，降雨量基本上是在100到150之间，所以这个雨带呢降雨强度比较强。因为对于这些地区来说，现在正是 夏初这一段时间强对流天气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往往就在长江流域这一带是就会带来比较强的这种降水天气。而且这种降水天气咱们从别的渠道已经看到，前两天重庆出现了这种大暴雨，是很多地方出现了这种灾害。所以在这个季节在这些地区特别容易强对流天气出现，容易造成灾害。所以我们旅游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南方现在正值强对流发生比较旺盛的一个时期，你要特别注意人身安全。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的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 好，明天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有以下几条：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来广营桥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 T2 航站楼以北的北高还有进京方向，以及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宛平桥的出京方向。以上的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我们的芳华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芳华。 哎，今天教大家怎么吃啊，终于不用我动了，你看看特别好啊。 小心方老师一会儿说吃那些东西你都是不爱吃的。 那不可能， 你比如说少油啊少盐啊等等等，肯定是涵盖其中的。 前两天我吃了一位健身人士的鸡胸肉， 哦， 哎呀，就味儿还不错嘛，黑胡椒味儿的，嗯，还行。 哦， 他说你天天吃试试。我说哎，是个道理啊。我说你这个就缺点我们那个牛老师的酱， 嘿， 我蘸那酱吃就会更好吃了。 来来来，嗯，另外呢，有几位朋友问的可能跟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不相关， 哦， 但是也没关系。比如说山隐居士，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机器人了， 是的， 应该跟您取得联系。另外一位朋友呢是贝贝， 贝贝呢说长辈呢要转机在 T3 航站楼，说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呢，当然也跟我们今天内容不太相符，但是没关系，您这个问题呢让我们在导播间的编辑给您发私信，他告诉您附近包括 T3 航站楼里头有什么好吃食，可以让长辈在那里头可以不出机场 是 可以吃到好东西。 哎，我推荐一个啊，一会儿我们的编辑再完善补充啊。那边有一吃鱼的地儿，离那儿不算太远，在府前街还是府什么街那边，就是在它的西侧，整个首都航站航站楼的西侧啊，然后呢叫丹江鱼尊， 哦， 跟那个四季青镇的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也是那儿的东西。 明白？ 哎，吃那个翘嘴脖啊，还有他的那叫什么？是吃什么长大的鸭子产的蛋？那个蛋也挺好吃的。哎，您可以去那儿，如果家人爱吃鱼的话，那边还是不错的，您可以去那儿看看。 好，那咱们说回来啊。方老师，您觉得比如说啊，管不住嘴，还在健身，他还希望能够瘦一些，吃什么？ 其实健身的人都要吃，而且刚才我们一直也在说三分靠练七分靠吃嘛，吃是一定要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选择什么样的食物，或者是这食物怎么做其实更关键。就是那当然咱们健身为目的的人基本上是分成两大类，要么增肌要么减肥的人，不管哪类都是要吃东西嘛。你减肥的人你要一直饿着都不吃也不行，没有能量是吧，一天你也不是说一天什么工作都不做什么活都不干的人， 对， 那你肯定要有充足的能量。再说你这个减肥要靠运动，运动过程也在消耗能量，咱们只是保证你摄入的比这支出的要少，你就可以这个达到减肥的目的了。那其实对于减肥的人来说，最需要控制的就是脂肪和盐这两类东西，然后碳水化合物可以吃，然后蛋白质的东西也可以吃，所以主要就是这个做食物方法怎么样。比如说刚才夏明就说了，说喜欢吃鱼的人可以推荐去这几家店，鱼好不好啊，健身的人其实可以多吃鱼啊，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 对， 而且我们经常在说这些白肉鱼肉鸡肉这些它比红肉的脂肪含量低， 对， 所以其实我们推荐吃，可是要看怎么个做法， 对 吗？这鱼是油炸的，然后再拿那些放了很多油放了很多辣酱再去炖的话，那肯定做出来这热量就变高了。所以其实这一种食物它可能是很好的食物，关键是怎么做也很重要哈。所以总体来说我们不太担心食物当中本身含的脂肪，但关键是做的过程当中加了多少脂肪油进去去做，当然肥肉您就别吃了，这肯定大部分都是脂肪是吧，就肉类我们就是瘦肉啊，是吗？ 是，就是肥肉我给它煸的把油脂都煸出去了，那种 变成油渣儿， 也不行啊。 变那肯定就是出去的话，那你出去的越多这个脂肪越少嘛，你吃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干的都特别干颜色都变了有点快糊了那种感觉的，那它肯定脂肪相对来说会低一点儿。那你五花肉你没煸到那么干的时候，那些反正就肥肉它就是脂肪，而且是动物脂肪，就相对来说我们觉得它对健康的危害更大嘛。所以当然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偶尔吃是吧，适量。你说你真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每天都要吃那种健身餐什么什么，那个一点热量一点脂肪都没有的，我觉得确实也不好吃。我也试过，我那些同事带来每天自己那个水煮的鸡胸什么的，让你天天吃你真受不了是吧。我觉得适量的去摄入，然后但是在你没有应酬或者是不是这个特别想去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尽量在家自己做，因为毕竟这个是能控制嘛。然后你如果是经常要外出在外面吃东西的人，我觉得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 问您一下，就是在运动完了之后，人体最缺的是什么？ 碳水。 碳水化合物， 嗯， 对，这是因为是在咱们做运动过程当中消耗最多的部分。 嗯， 当然你看到增肌的人，他们运动完了以后，恨不得马上就开始各种蛋白粉，然后补起来，是吗？ 鸡蛋清， 对对对，蛋白质当然需要，因为增肌的人他就需要有蛋白质作为原料去合成肌肉嘛。增肌人就想长肌肉， 嗯， 可是实际上碳水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经常在建议这些增肌的人，你在补这个蛋白质的时候，你千万别光补蛋白质，一定是碳水和蛋白质一起补的。运动完了以后， 嗯， 而且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比例应该是2:1，碳水更多， 碳水更多， 蛋白质少一点。对， 嗯， 我们人体需要蛋白质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增肌的人恨不得天天你看到，哦呦，吃鸡胸、牛肉、酱牛肉、鸡蛋十多个，是吧？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已经超出了身体的需要量，那额外的那些蛋白质就会变成脂肪，变成热量，然后帮我们去供能， 嗯， 甚至是储存在身体里。 嗯， 所以其实蛋白质适量足够就够了。然后反而运动过程当中，大部分消耗的是碳水，那就要多吃多补。 那就是米饭这种主食是一定要吃的喽？ 对，要吃。 哦， 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观念，就建议大家尽量的就少摄入精加工的这种碳水化合物， 哦， 多吃一些粗粮。因为咱们现在这米饭白米饭啊，因为这加工的工艺不同了， 嗯， 我不知道大家夏明还有这个王伟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咱们在小的时候吃那米饭跟现在这米饭不一样。 对，嗯，就小时候我还吃过，就在奶奶家鸡米。 哦， 嗯，啊，你都没吃 鸡米花是吧？ 呸呸！现在这都是好米了， 嗯， 都不一样， 对，对，哦，颜色都不一样。 是， 嗯，以前的那发黄啊，其实就有点类似于现在超市在卖那种糙米， 对 啊。但是现在你再看那个咱们普通那些大米，都哎呦晶莹剔透的，是吗？ 对， 它就是在这个加工的工艺不一样了，然后这个纤维素含量越来越低了。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就都变高了，这个大米啊， 嗯， 白面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呢也不是说不能吃，就是适当的比如说规律的一周一两次什么的加点粗粮， 嗯， 这些糙米啦， 嗯， 然后咱们这个吃这些那个 玉米 棒子红薯， 哎， 是吧，这些东西纤维素含量高一点的， 嗯， 因为你天天吃这个精加工的食物可能就会导致容易缺少这个纤维素， 嗯， 然后其实纤维素对于减肥的人来说挺重要的哈，因为它有饱腹感但是不提供热量， 对 啊， 对， 所以特别好， 对， 就是多吃点粗粮类的东西，你觉得有饱腹感啊， 对， 这样至少咱们有这种满足感，别老饿着减肥，这谁也没办法坚持下去。 对、嗯，那关于饮食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人就说了，说蛋黄跟蛋白是有区别的， 嗯， 就比如说哎，我现在减肥不能吃蛋黄， 嗯， 吃蛋白就可以了， 嗯， 有这么那个泾渭分明吗？ 其实确实是，蛋黄里面其实最主要它相对来说比蛋清脂肪含量高，然后还有就是胆固醇也多，所以一般的减肥的人，减肥嘛，它体脂高，另外有可能由于这个脂肪多导致已经开始有一些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了， 嗯， 所以一般医生啊专家都说这蛋黄别吃太多了，你已经胆固醇高了，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蛋黄里面含的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大概每一个蛋黄里面有200-300毫克，实际上咱们这个人一天需要的胆固醇就是200-300毫克，所以那最多你一天吃一个蛋黄，你比如说你身体里已经胆固醇高的人，你是不是想代谢一些出去啊，多代谢一些出去，那你就尽量少摄入， 嗯， 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如果是老年人你也不能不吃鸡蛋哈，每次都吃蛋清，这大家也觉得挺浪费，所以就是一周吃3个左右的蛋黄，就别天天都吃，但你发现健身的人其实他们可能可以吃多一点，因为年轻嘛，我觉得身体的代谢这种情况也不一样， 嗯嗯嗯， 所以可能年轻人一天1到2个蛋黄都可以，但是， 嗯， 你比如说很多增肌的人，他每天吃6个鸡蛋、8个鸡蛋，甚至10几个鸡蛋，他们基本上都不吃蛋黄的，只吃蛋清， 对，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坐月子的都没吃过这么多， 健身的人真的一天8个、10个的，我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因为他很方便。嗯嗯 啊， 但一定是水煮的蛋哦。 嗯嗯嗯， 是， 对，千万不能煎鸡蛋什么的， 嗯， 那也不行。 水煮蛋也很方便带嘛。 对， 就以前上课的时候，有学生拎一大袋子鸡蛋，下课开始敲鸡蛋吃。 嗯 嗯，然后就把那个蛋黄壳什么的都扔了。嗯， 那像 吃蛋清， 鸭蛋的蛋黄也是不行的，是吧？ 那个也反正就是蛋黄越大，胆固醇越高。 哦， 你相比来说，那鸭蛋蛋黄更大是吗？ 哦。就更别说滋滋冒油的那种 了。 好，那再来说说奶，因为有人说了，哎呀，那饿的时候就喝点酸奶或者喝点牛奶，但是如果大家认真看的话，那个它的包装上一定写着全脂的、脱脂的，哎，那喝哪种的好呢？ 如果是没有这个减肥问题的人，我觉得当然就不用担心这个了哈。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牛奶就行了，就是口感上首先是有差别的，脱脂奶一般很稀很淡的感觉，就很多人他喝不惯就觉得很难喝。比如说我是内蒙人，我从小喝的奶就比较好嘛，因为内蒙就是出奶制品非常多的地方，所以我不管是这体重多大的时候都从来不喝脱脂奶，包括喝咖啡里头我也不加脱脂奶，因为我觉得特别难喝、啊、就跟水差不多哈。 是是是， 所以一直都是喝全脂奶的，因为全脂奶里面的脂肪也只有3%而已， 也没多多少哈。 对，对、哎，就是我觉得真的那一杯奶里，你说脂肪有多少，跟你吃的那些水煮鱼啦，什么其他的那些好吃的相比，对，差太多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还真的不是特别的注意这个牛奶，可能更多的注意口感了啊。我觉得这两个让我挑的话，我就会注意口感。 嗯、 但是如果比如说真的你体脂含量比较高，就是要各个方面都要注意的话，那当然了。喝的东西也要注意，是吗？所有酒精这些含高热量的东西不能喝，甜的饮料不能喝，牛奶尽量选择低脂或者脱脂的，啊，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当然会低。 嗯， 咱们正常的奶是3%，一般低脂的是1%，脱脂的就变成接近零了， 嗯、 没有什么脂肪了。 嗯 啊，当然也损失了口感。 是，但脱脂的是真不好喝， 嗯， 真不好喝。哎，那喝奶和喝酒比哪个摄入热量更多呀？ 酒啊， 肯定是酒。嗯。 那我还是喝奶吧。 酒精的热量就是它里面当然看酒精度了、 嗯、 然后酒精的热量一克有7000卡，跟脂肪差的很少了， 也是 脂肪每一克是9000卡。 嗯， 然后那你想喝那50多度的白酒的时候，那热量就非常高， 差不多酒是粮食精嘛。 对， 是吧？ 对。 哎，这样咱一会儿回答一下梅的问题。梅说了，他说我是产后5个月的宝妈啊，产后应该怎么运动减脂呢？听说在1年之内都不能剧烈运动，是这样吗？这样，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回来让芳华老师解答一下。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这宝妈健身应该是没这么讲究吧？我看现在有的还挺着大肚子都还在那锻炼呢。 当然有了， 是吧？ 是， 所以应该不会像他说的，一年之内都不能做什么剧烈运动吧。 其实产后比产前来说这个风险低了很多，因为毕竟你都生完了、 哦、对啊。 但是当然也根据个人的情况，就是要看一下怀孕过程当中有没有出一些身体方面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孕妇在怀孕过程当中，比如说肚子太大了、 嗯、 然后以前没有训练的经验，可能会把这个腹横肌给撑得比较放松，然后结果呢就导致他对腰椎的保护不够，所以在这个生完以后，他这个回去的过程身体也是慢慢一个恢复的过程、 嗯、 为什么咱们女性生完小孩以后要什么休产假几个月，是吗？然后生完要坐月子，其实、就是、 有的地儿人家都一年， 对，然后就是给身体慢慢一个恢复的过程，让它回到这个正常的这种生理的功能上面，然后你再去恢复工作，所以其实都要给身体一个时间去修复，否则的话，其实我真的还挺多女性朋友在生完小孩的时候，因为身体姿态可能控制也不是很好，结果就导致一下子闪到腰背痛的问题， 就生的时候没控制好， 生完以后抱小孩，通常都是生完以后，因为你花很多时间去照顾小孩，可能就会忽略自己的这个。然后刚生完坐月的时候，其实好多女性也休息不好啊， 对， 两三个小时又哭了，又要吃奶，然后自己也休息不好，加上身体也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然后整天就是弯着腰抱孩子，弯着腰抱孩子，结果腰背痛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能不能做剧烈运动呢？五个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要看你身体的状况，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行或者是不行。那就像刚才夏明说，有些人在怀孕的过程当中肚子那么大，人家还光光光 crossfit 举杠铃呢，是吧？但是不是每一个孕妇都可以这样呢？当然不是。所以五个月，这个生完以后五个月能不能剧烈运动，我觉得也看人，就看你之前的体适能水平是怎么样的，生完以后有没有开始做一些恢复性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腹横肌变放松了，那你生完以后是不是开始做这个腹横肌的训练了？其实这些训练在五个月之内早就可以开始了，因为腹横肌很多训练躺在那儿，你活动一下骨盆啦，收缩一下腹肌啊，这些刚生完都可以。其实我们说不是剖腹产的那些人，刚生完我们都建议马上恢复这些训练，不是让你蹦蹦跳跳啊，躺在床上就可以完成的一些训练。当然剖腹产不一样，因为有伤口嘛，可能很多人真的需要一两周恢复，然后才没那么疼啊，才能考虑到训练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要看个人身体的情况。当然如果我们不是很确认到底有没有恢复的话，那你就尽量减少这种高冲击的训练，蹦蹦跳跳跳绳啊什么的。很多产妇就觉得我也出不去，好了我在家练吧，然后我就最方便的跳个绳什么的，这些我们叫高冲击性的训练就尽量要少做，在身体没完全恢复之前，毕竟对很多关节的压力很大，我们说的膝盖啦腰啊这些。然后其实就是一般的我们说腹横肌的训练啦，做做下蹲啦，这些肌肉力量的训练可以做。 就上一次咱们做的平板支撑不就特好吗？ 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可能比如说她因为在怀孕过程当中，刚才咱们说把腹横肌给撑松了哈，所以要有这个恢复的时间，做的话也一定要从最基础，我们说膝关节支撑的那种位置，对，从那个开始，别一下子上来强度太大，也容易最后导致我怎么明明是练腹腰疼啊。咱们刚才说这个不会收缩腹肌的人就会容易出现这些代偿，所以孕妇更是这样。 那我再问个提前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准备生孩子了，我开始备孕了，那我是不是要加强锻炼，这样有助于我更快 顺利成功， 更顺利的生出孩子来，而且我生完之后身材唰一下就变成很苗条，原来我那个样子了。 确实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控制体重啊，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是你别老想着说反正我生完以后再说，那好多人还因为生完以后长得太多就回不去了。所以我觉得在生之前就要让自己的身体做一个非常好的准备，包括其实现在啊这个比较新的概念，你到医院去产检，医生都会跟你说一个月就能长一公斤，怀胎十月就能长十公斤， 对， 二十斤，医生都会这么说的。但是有多少人真的只长二十斤啊？ 是， 对吧？ 一般都超， 一般都会超的。现在我们说一般啊，25斤左右的都算控制的非常好，30斤以内的我们都能接受。但是你再超过这个数量的话，代表多余那些就是脂肪。你在怀孕过程当中长得越多，其实生完以后就没那么容易减。 所以生完之后还胖的，千万不能怪孩子，你知道吗？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方华老师，欢迎您。 各位好，我是方华。 今天方华老师教我们怎么吃啊，怎么练，怎么吃。 你知道刚才我们在导播间我们一块聊 聊啥呢？ 就是吃火锅， 唱着歌。 你喜欢吃什么料呢？ 那个香油和蒜泥的， 然后香油蒜泥的。 当然你分吃什么啊？重庆四川火锅一定是香油的，然后那个老北京火锅一定是麻酱的，这个没跑， 所以他胖吧？ 那这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不是，你得跟我学， 啥也不要， 哎，不要料，白嘴吃。 对， 因为热量很高。 哦， 因为包括刚才编辑我们一块聊，因为明天牛老师来嘛，然后明天咱们就得做做什么东北大拉皮儿啊， 哎呦， 什么芝麻酱拌的什么呀， 呵， 方华老师说，哎呀，就这个芝麻酱，我热量好高。 哦，芝麻酱真的是我的挚爱。 对， 从 小什么热量高，你喜欢吃什么？ 哦，还真是，从小就吃那个最简单的刚出的那宣乎的馒头，然后呢芝麻酱里边拌点白糖就抹在那馒头上吃，哎呦，好吃极了。真的特别好吃。 对，有一句话叫没有无缘无故的胖子，是吗？ 对对，胖子不是一天吃成的啊。 对，来，我们先说一个题外话。仙儿说了，他说这两天啊，他都在东六环的某个地方啊，都能看到有打双闪的车，车边上有人啊，而且这个打双闪的车都是好车，他觉得这里有蹊跷， 哎呦 啊，他觉得这里有问题， 火 啊！但是呢是这样，就是大家平时警惕心强是应该的，如果真的是发现哎有点问题了，那我建议大家要不然就打110，要不然就打120，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呀， 是， 真的。你比如说，就比如说，像我跟小胖，比如说坐地铁啊，发现啊有人抱的这个孩子老哭，那我们怀疑就可以报警啊，这个没问题，因为得找专业的事儿来干专业的事儿， 对 吧？因为我们俩不专业嘛，我们也没有执法权，我们怎么能去询问人家，对吧？而且这样也不安全， 对， 但凡一询问。后面出了10个人呢， 对， 这多不好。 但是哈，首先这俩车啊，但凡就是宝我不知道啊，这奔我是知道的，对吧？奔一坏，人家自动就拨通电话了，直接就打过去了，直接救援就过来了。 哦， 对，所以你一般招手的呀，我觉得都那个什么， 是， 所以您的警惕心，我觉得是对的， 是可取的吧？ 哎，对， 因为你要是说换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在高速路边上。有人招手啊，我觉得是不认路。 对， 但是现在车里头也好，包括手机也好，全都是各种各样的 GPS， 它完全没有必要说再问路的问题。 对，反正小心点挺好。 是 啊， 是。 来，咱们继续回到今天这个怎么健康的吃上面啊。路遥说了，哟，今儿说健身呢，哎呀，特别好啊，我正好也问一问。他呢是周一到周四每天都去健身房。跑步机跑上个30分钟吧，6的坡度，9的速度，可以啊。 哦，那太快了。 哦，再练1个小时的器械啊，胸背腿轮着练。 哇、哦， 周五我踢球啊，周六周日我早上10公里。 哎呦， 嚯、哦，下午健身房我继续器械，啊，大概1年多了，我现在体重157斤，再也下不去了，看着还是挺胖的。哎，老师，我怎么在减脂塑身呢？ 我们就是首先就别拿体重去衡量，因为他做挺多抗阻力训练哈，他周一到周四都练，然后周六周 他运动量足够了。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你肌肉含量高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到底现在需不需要再去减，或者看起来到底是胖还是壮，我觉得拿体重是没办法衡量的。其实150多斤这体重其实挺好的， 嗯， 就是你看你是什么身高，对吗？你比如说夏明150多斤，这 他就瘦脱相了。好， 对，所以你看这150多斤，他还觉得自己胖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去用一个比如说测体脂的方式，看一下这脂肪含量到底是多少。 嗯， 就别光是说150多斤这体重哈，然后如果真的还是体脂偏高的话，比如说对男性来说20%-25%， 这都是正啊。哦， 以上了， 以上 稍微偏高一点 了、啊、 嗯，女性30%就比较偏高哈，这是体脂含量、 哦、 那然后咱们再说是不是饮食导致的，因为你看这位朋友他一直在说他刚才描述这个运动量，我觉得这个完全已经是没什么问题了、 哦、 这个每天都坚持有运动，然后无氧跟有氧都有配合是吗，又踢球，六日都能跑10公里，每天都10公里，我觉得这个运动量绝对没有问题。 嗯， 所以呢下一步需要注意的什么，可能就是吃的东西。 嗯 嗯，如果咱们做了这么高的运动量，体重都没有按照咱们的这个理想去掉的很多的话，或者你坚持一年多应该都减脂、 嗯、 我觉得它应该前面都掉的挺好的，可能最近是不是达到一个平台、 嗯、 这个以前咱们也说过，就是你身体会适应这种运动量。 嗯， 你说这运动量对咱们来说一听都觉得哎呦挺大的运动量，能这么坚持挺好的了，可是如果你一年都是这样的运动量的话，可能身体就会有这种记忆功能。 是的， 嗯 它比较适应，所以接下来可能要么你把这个训练强度和量加上去，要么就是把饮食再控制的严格一点。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因为人体是一个最先进的一个高速的电脑，而且呢它一定是带记忆的，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在健身啊减脂啊包括减肥的一些方法上，一定要按照芳华老师就这样的专业人士去做专业的方法、 嗯嗯、 千万不要自己想当然。然后那篇文章就说比如说有很多人就是晚上一定不吃饭， 嗯 啊，最多饿了吃个苹果，塞根黄瓜，来个西红柿，也就这样了。说这样一旦当然了减肥速度会很快，但是过了一个月你说好了达到我这效果了，然后哎我再放开了，你的身体会变成一个易胖体质， 嗯， 就是呜就起来了、 嗯、 一饿呜就下来了，它就会往另外一个极端走，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去减肥。 对，就是我们说有一种减肥的人、 哦、 他有一种方法叫做这个欺骗饮食，其实就是这意思，就是你比如说你整天都是低热量的，这样你身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记忆啊，就是吃的不够，然后你就会特别有食欲、 嗯、 而且呢身体你如果经常就是让他认为是很低很低的热量，他会怎么样，他会产生自我保护，他就觉得你吃的不够我怎么办呢，我就把消耗降低，所以把这基础代谢降得很低、 嗯、 所以一般比如说你经常是吃低热量的这些食物的话，其实每一周或者是一两周都可以出去吃一餐这种欺骗性的饮食，就是你吃稍微热量高一点的，你告诉身体说哎，其实我们是有热量摄入的，不是说天天饿着不够吃，然后这样你的身体就别把那个代谢率降得那么低啊。当然咱们说这个就是一周最多一周一次或一两周一次，你别天天欺骗自己、 嗯、 那个就不行了哈。 是 好，再来看看，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是像对我说的啊，不粘人的这位朋友说啊，我想问一下，我想增肌啊，这应该怎么吃呢？您能不能给我详细的说说？ 嗯，增肌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高热量了。当然这个高热量不能是吃这个脂肪含量很高的，咱们一般来说这个总的热量脂肪都是控制在30%以下，就脂肪啊，另外70%靠什么呢，就是靠碳水和蛋白质。刚才咱们说增肌的人其实蛋白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它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每公斤体重1到1.5克，所以你比如说是一个70公斤的人现在要增肌了，那你应该一天吃多少蛋白质呢，70到135克。 就1到1.5，这就是你一整天摄入蛋白质的量。那你就要一日三餐平均分，或者是你还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是不是还加一点补充品？那就要分到不每一顿饭里，或者再加这个小吃什么的都平均分开。就是蛋白质呢，我们一般建议至少要吃三餐，就是你千万你越集中吃，它吸收率会越低。 嗯， 所以你就一日三餐这么吃呢，其实动物蛋白它的吸收率能达到80%-90%，所以一般不用担心说，哎，我吃这些会不会吸收？除非你就是老是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那你饱的这顿又吃特别多，那可能就会降低它的吸收率。然后这是蛋白质的部分，那脂肪也不能多，蛋白质适量就行了。那增肌的人最关键吃什么？就是吃碳水啊，碳水化合物特别特别重要。刚才咱们说了，增肌的那些人，你运动完了以后补充也是用2:1的比例，碳水要比蛋白质多。那一日三餐其他的时间也是一样，主食一定要吃够。嗯，不然的话呢，增肌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很多人练也练了，吃也吃了，结果就感觉不长，甚至有一些人还会比以前还瘦。说这增肌怎么那么困难？前几天特别逗，我去一个医院去给那些就是糖尿病的胖子去讲怎么去减肥，然后那些一般糖尿病的二型的都会比较胖嘛，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那瘦的人啊想增肌更难啊，他们就是怎么吃也不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运动过程其实它也把这个热量消耗掉一部分，再加上增肌本身这个过程要长肌肉也要消耗热量，所以你要吃更多才行啊。你比如说咱们减肥的人，一天你消耗要比摄入多500千卡，你坚持一段时间能瘦是吧？增肌的人，你要想长的效果比较理想的话，你每一天你的摄入要比消耗多500到1000千卡。如果只是500的话，会长得很慢。基本上我们都建议，差不多每天要多吃1000千卡的热量。1000千卡代表什么意思呀？对一个女性来说，可能一天她需要的热量也就2000，就多出来50%啊。要吃这么多，男性可能2000多3000，那你还是差不多要吃进去一餐饭的这种热量。 对啊， 嗯，所以要很高热量。当然咱们也说了，这个高热量不意味着你吃那个脂肪很多的这种食物啊，还是要把脂肪控制在30%以下，碳水和蛋白质为主。 真的就是我一个朋友，就他职业运动员，我们都十几年的朋友了，就是他也世界冠军，但是后来退役了，就是当初我去采访他的时候认识，然后就去咱们专业的队里头，哇，大食堂，就吃的根本就跟咱们想象的不一样，比如说像牛肉啊等等这种，纤维比较长的这种随便吃，其他那些比如五花肉没有，他们吃的特别多，但是每天的训练也强度特别大，所以他们就是让我觉得哇，吃这么多还不长肉，主要就在于这个。但是呢，因为专业的队人家就是供货商啊，那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嘛不会给这个肉里打催什么的， 对对对， 各种这些 他们有这个兴奋剂 都没有，所以对身体是没有害处的。但是等他一退役，然后一出来我们一块吃饭，哦天哪！真的现在胖的哟，哎呀，我真是想用一句特别不好的一句话，就说，哎呀，我说你看你这个死胖子，哎，真的就都吹起来似的变形了。当然也是因为除了饮食之外，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运动量 、特别胖，真的特别胖。 看来吃肉吃什么肉也是非常关键的， 是是是， 对吧？比如说鸡肉牛肉您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但是像比如说像大肉什么的，您就少吃一些。 对，一定是吃脂肪含量低一点的。我们刚才说白肉比红肉好，红肉里面牛羊肉比猪肉好一点，因为这个就是跟脂肪含量有关系。然后呢，还有就是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做的方法。就你不管哪种肉，你比如说都是火锅，你这几种肉都可以涮着吃吧。可是你蘸的这个料也很重要，是吧？ 是。 你吃这个一顿涮羊肉，你那个一碗麻酱都不够，来两碗，光麻酱可能吃2000千卡的热量。 是的。但是你说，尤其老北京的涮羊肉，对吧？白汤，你不蘸那个，你蘸什么呢？ 蘸的方法也有很多种。你把这肉放在这儿，拿筷子点一点，跟你把那肉放在麻酱里，那是两回事儿。 哦。 对。 我建议你可以改口。 倒碗醋，对吧？ 那可能我就不爱吃涮羊肉了啊！我是属于吃涮羊肉还费酱的人，但是现在我慢慢有改进了。 嗯， 原来啊，我吃，比如吃一顿涮羊肉，我可能得要，比如说三小碗料，就要特别费料。现在呢，我也不那么吃了。因为有一位老师跟我说你那么吃啊，就是土鳖吃法。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真正吃什么呢？吃的是羊肉的那个香味儿。 嗯， 你把它一下全裹上芝麻酱，你就是吃芝麻酱嘛，对不对？你就是吃了个肉的口感，你根本没吃到好的肉是什么味儿的。我说哟，您说的有道理。 嗯， 就像方华老师说的，说你拿那么一点往上一点就 OK 了。 嗯， 你吃那个羊羔味儿啊。就能吃出那种奶香， 瞧给孩子饿的， 奶香味儿，那就说明你这肉是好肉。你要是裹上厚厚的，你哪能吃出好肉坏肉来啊？我说，哎呦，特别有道理。现在我基本上一碗料还吃不完。 哦，特别好， 真的真的 特别好。 但是不能下粉丝啊，一下粉丝那料下的太快了，那就不行了。就单吃肉，可以。 您发现了吧？他爱吃的这些都是高热量的。 对。 包括粉丝，包括人啊，都是一样。 什么长肉，他喜欢吃 什么。真的，真的， 是 胖是有道理的， 是 真的。 像都弟啊，问了关于烧烤的那个节目，那个没关系，我可以让我们的编辑给您发私信跟您说，好吧？包括应该我们在公号里是有推送的， 是的， 另外呢，小初太聪明了，真的太聪明了，这种思路，他说，你看在高速公路的进出口啊。路上会他是遇上了两次啊，紧急停车带，然后人家在那儿拦车，然后说不好意思啊，高速路要出去了，我没带钱，你能微信给我转点吗？ 嗯， 他就说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没个亲戚朋友啊，非得路遇偶遇让别人给钱，这明显就是一个骗子嘛。 哦， 特别聪明，太对了。 哦，真是。那看来还是哥说的对啊，直接打110就得了。 对呀，打110嘛， 对吧？ 当然不能打12， 哎， 不是那个不能打120啊。 哎，记着把车号记下来啊。 是的， 说这儿有一骗子啊。 是是， 好嘞，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不过真的，夏明跟你有一样喜好的朋友不是少数， 你看， 一定是多数。 你看 ，Vivian 娜就说了 啊， 减肥的火锅蘸料应该吃点啥？我超爱麻酱，可是我现在又想减肥。刚才方华老师已经说了，肉涮完了之后，比如说白汤的锅啊，肉涮完之后蘸一点就行了。 对，哎，说起来这种啊。还真的，人家那个潮汕牛肉火锅的料啊， 哎， 还相对是健康的。 但是人家那个汤可是拿骨头汤熬的。 是是是，少来点吧，啊， 哎， 去一些好的馆子。您记住，吃肉味儿，哎，就行了啊，别点主食啊，最后千万不要要粉丝，我告诉你啊。 那个炸的馒头呢？ 那就算了吧， 哦， 好吧，是吧？最多自己带一馒头。 啊， 抹点臭豆腐吃， 人家说不让自带酒水，他自带了一馒头。来，我们来看看芳芳的问题。 嗯， 他说我呢，上次节目咱们就互动过，我是一个产后妈妈，孩子8个月了，每天早上我都原地跳绳40分钟，经过自己艰苦的3周的训练，我终于瘦了1斤。 哎呦， 厉害吧， 恭喜你啊，真的是。还能坚持下去吗您？哎，像这怎么办呀？其实运动量挺大的了，3周每天跳绳40分钟呢。 对，其实我觉得就换一下运动方式，比如说咱们说的40分钟，我觉得完全可以下楼跑个步，然后做一点点力量训练啊，你跑20-30分钟，然后加1-2个动作，我就换一下运动的方式。因为跳绳，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其实跳绳说跳40分钟，实际上我觉得很难连续跳40分钟。那咱们跳一会儿， 喘了下来休息会儿。其实这种呢间歇式的训练其实减脂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它消耗的主要这个强度高嘛，它接近无氧运动的话呢消耗的就主要是碳水化合物为主，反而不是脂肪。所以你真的想减脂肪的话必须是用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没有达到很大强度，不会上气不接下气的这种运动。所以如果真的我觉得有时间做四十分钟跳绳的话，我觉得不如换一下运动方式。 对，是， 而且跳绳说句实话还伤膝盖，对吧？一般我知道生完宝宝的妈妈呀，膝盖腰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的好了。所以您还不如改成快走呢，您这样会更舒服，说不定减脂效果会更好。 对， 真的是这样。狼豹说了，说我男性啊，34了，每周246晨跑，24是6公里，周六是10公里，配速5分半，身高1米75，体重138斤，体脂17%。 哎，你听听，体脂才17， 哇塞，多好啊！然后他说，绷着劲儿的时候有很浅的腹肌线条，我现在想要减掉腹部表层的脂肪，也想增肌，应该怎么吃？是摄入大于消耗还是小于消耗呢？ 这是咱们外面那摄像吗？ 啊，跟他差不多呀， 是吧？ 对，应该差不多。 外边那摄像身材这么好呢？ 但是我知道，摄像跑10公里他就晕过去了。 刚才也在问提这问题，他说其实他其实看起来已经特瘦了哈，他就想减腹部。他说腹部这腹肌不明显啊，我怎么还想能把这块减一下？那从这个能量消耗上来说，一定是消耗大于摄入，你才有可能减。那就是很多男性可能他真的比较关注这个腹部这块儿，我觉得什么时候腹肌能明显能清楚啊？基本上要降到15%以下。你比如说体脂，这位朋友他特专业，已经报了自己的体脂17%，要到12.3、13.4的样子，腹肌才会比较明显。所以还差一点点，还需要继续再努力。 或者他比如说加点针对腹部的力量训练呢？ 对，其实。其实你看他刚才讲的这个训练里头就是做很多很多有氧嘛，那其实咱们说这个减脂的人除了做有氧之外，抗阻力训练也很重要。 对， 你把这大肌肉群练一下，然后让身体的代谢可以加快。 对 啊，基础代谢率都高了，所以你还是吃这些东西，但是消耗的多了，那可能这个慢慢这个脂肪掉的就会更快更明显。 对，你做仰卧起坐的时候加一片是吧？ 啊，可以， 肯定 就负重吧， 几天就出来了。 对，其实不光是练腹部的肌肉，全身都要练，大肌肉群，背啊、胸啊、腿啊这些都加进去。你肌肉群越大，你肌肉越多，这个基础代谢率就会越高嘛。所以我们在讲这减肥的人，你要多蹲蹲腿，肯定很多人不理解，我这减想露腹肌啊，我干嘛蹲腿？我不应该做很多仰卧起坐吗？实际上你腿的那肌肉大呀，腿啊、臀啊这些大块的肌肉，你把这肌肉练起来的话，整个身体的代谢会加快很多。 还有一种就是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现在腿已经挺粗的了，我再去蹲腿会不会更粗啊？ 腿粗其实它看成分嘛，就是有肌肉里面有一部分，然后另外外头也有脂肪，就是如果咱们通过这种抗阻力训练配合有氧把外面的脂肪消耗掉的话，其实肌肉型的这种粗并就是不会让你 不算粗， 对，看起来不好看。所以基本上腿粗的，我觉得外面这层脂肪它占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多的。怎么知道呢？你自己捏一下。 对你捏一下外面那些软的，你比如别这个肌肉绷劲儿的时候，在肌肉放松的时候，你外面捏的能捏起来的那些部分都是脂肪。所以要把这部分减去。你看到人好多运动员那些腿，其实他们肌肉特别发达。运动员咱们就说那些跆拳道短跑的，他那腿粗不粗啊？ 是的， 他一定是肌肉特发达。但是只要你脂肪少，其实我们看到那种肌肉特发达肌肉那种腿的话，你还是觉得它不粗。 对， 至少你看到全是肌肉的话，也就是比较匀称，是吧？ 对， 对， 是都挺软和的，确实是这样。刚才绷着劲儿，觉得还挺硬。哎呀，好啊，今天咱们聊怎么健康的饮食，以促进我们更好的锻炼，以促进我们更好的有一个特别这个完美的身材哈。今天主要聊的是吃，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一说起这个吃减肥哈、啊，好多朋友都来跟我们互动了啊！一说这个自己肉多，也有好多朋友来炫肉了啊。韦小琪说：“因为我腿绷着劲儿，还能捏起一大把肉呢。”但是刚刚我们来聊呢，这不算胖啊，一米六五，95斤， 你还想怎么样？ 就是啊， 嗯， 女孩我觉得有点肉乎挺好的， 对， 是不是？尤其你看那肉长哪儿， 嗯， 对不对？ 嗯 对呀、 啊，有的时候你长在这个就是白白袖、 啊、蝴蝶袖， 那个确实有点难看啊，嗯、就是不健康、嗯。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长在腿上，让你的腿就丰满圆润一些，挺漂亮的，对不对？ 就一米六五，90多斤，我不觉得哪儿能 对吧？ 特别胖， 对啊， 哪儿有那么多肉、啊？ 他最多也就是练得再匀称一点。也就是这样的， 对，我总觉得这样的体型看起来都应该是长点肉的呀。我也1米65，我都快110斤了， 对吧？ 他90多斤， 你 那得瘦 一， 对，55公斤、啊， 你哪能？不可能， 都是腱子肉。 哦、 所以你想他95斤哪有肉啊，我觉得肯定是那种看了风一吹都得抱着树、嗯、那种女孩还要减肥， 嗯， 是吧？ 对，别瞎闹啊。 来看看李晨的问题，他说各位好，好像有一个8小时饮食法，就是从吃第一口开始算，8个小时之内，这个什么都不能再吃了，8个小时之后只能喝水，这种方法靠谱吗？我觉得这种方法就类似于熊丽跟小胖他们前一段时间特推荐的一种，就是那叫什么喝 辟谷啊， 喝一种汤啊还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啊，对对对对， 啊， 就喝那个 啊，说 啥也不吃 啊，啥也不吃，就喝那个，哇、嗯哦，瘦的呀，跟闪电一样。 嗯 嗯， 对，胖的也跟闪电，快着呢啊。 结果就是这样，就是其实你这种不是很科学的减肥的方式，你说一时让我快一点掉几斤能不能达到，肯定能，8个小时不吃东西啊， 嗯， 是吧？那可是关键是这个不可能持续，你一段时间真的瘦下去然后变成正常的这种生活方式，很快又会反弹回来的，嗯、所以其实咱们应该每一餐吃过以后大概4-5个小时一定要吃下一餐，然后甚至我们经常在说什么少吃多餐，减肥要从3顿变成5顿什么的，在这4-5个小时中间可能也要加一点健康的零食小吃，嗯，当然不是那些薯片什么的，你吃一点全麦面包，喝个酸奶啊，吃个水果啊，这些健康的下午茶或者上午茶这些都可以加，所以4-5个小时已经是我们要吃下一顿正餐的时间了，那8个小时不吃饭饿着你说能不能瘦，我觉得这一定能瘦， 所以少食多餐是有道理的， 是要少吃多餐。少吃多餐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其实我们人进食以后啊、嗯、因为要消化食物，而且有热量进入到身体里，我们身体的代谢就会增加，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你老是饿着自己，身体的代谢会降到很低的，你只有重新有热量进到身体里，它才会把这个消耗变多，所以少吃多餐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原来吃3顿现在吃5顿热量也增加，而是原来3顿饭2000千卡的热量，现在我把3顿饭变成5顿饭还是那2000千卡的热量、嗯、就每一顿饭别吃那么多，但是中间可以加一点健康的这种下午茶上午茶、嗯、然后你只要身体一有进食代谢增加了，其实还是那2000千卡，可能这种方式可以比以前消耗多，吃的一样，但是、 嗯、 吃的这种频率不同了，结果导致消耗多了、 嗯、 能够减肥。 嗯，这个还真是，我有一个同学， 嗯 啊，那都是北方人吗，她也是个女孩啊，也是属于易胖体质、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她挺胖的，而且吃的也挺多的，因为她是唱女高音的嘛， 嗯嗯， 就是得底儿得稍厚点， 嗯嗯嗯， 后来呢到了深圳之后，我有一次去深圳，那个时候还是2008年的时候，火炬传递到那儿了，我说哎我正好来了咱们一块儿吃饭，我一看哟 可瘦了。现在我说这，我说你是刻意减肥？他说没有，我自从来了深圳之后就唰唰唰唰往下掉。我说那你是怎么不习惯吗？他说没有啊，这儿吃的可好了，我一天吃5顿呢。我说哇，我早上就有好多好多可以选择的吃的。我到那个走在那个上班的路上，我买个那个餐包啊什么的，我下午去喝个糖水啊什么的，晚上我们还夜宵呢。我说哇，你吃这么多都不带胖的。他说是啊，我就就是饿了我们就吃点，饿了我们就吃点，也不觉得特别难受，也不觉得累，但是啊就是那个瘦得特别快。然后他说你减肥一定要少食多餐啊。后来我也开始少食多餐了。尤其是夜宵我给加上了。但是发现不太一样，那种文化不太一样。夜宵文化，咱们的夜宵文化呀，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家里闷，有点太宅。就自己在家里做点夜宵这不行，你得出去吃才可以。但是咱这儿吧，吃夜宵可选的地儿不是特别的多，不像那边啊，越到晚上越热闹。你想他们吃完了之后溜达，还溜达好半天呢。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开车我们就去海边了，我们去玩一玩去。我说他们还是有点运动量的，不是说我吃完我就睡了。所以我最后总结了一下，这不太适合我。 是，就是而且夜宵，你比如说对很多女生来说，她吃夜宵可能喝口汤啊，喝个糖水啊什么的，她摄入没那么多，再加上气候的问题哈，她吃完没那么快睡，可能又有能量消耗，然后再加上本身广东那边天气也比较热，然后这个热了嘛，温度高了，我们人的代谢率还是会增加一些的，所以确实是这个减肥因人而异，环境、气温各方面都会有影响。 所以你看，您比如说像我就是属于那种苦夏，就哎呦特别怕热，就只要一到夏天，哇、35度以上，哎呀天哪，这么热，我觉得根本就不想吃东西，所以一到夏天我就会瘦好多。冬天我觉得反正至少屋里暖和呀，吃个火锅吃个什么才会长肉。包括像小胖他另外的一个同学，男孩啊，男孩他就属于那个身子骨弱的，身子骨弱他也是瘦。就你看他天天就喝酒特能喝，哎，他啤酒多少瓶起？ 得8瓶吧。 那8瓶啤酒起都，而且基本上一个星期得有4天都有局。特喜欢喝啤酒，但是就这样，哦，小身材，啊、哦，那瘦溜。 哦。 然后 那 天， 那腿细。 啊，那腿那细。您想都现在这月份了，那已经进入夏天了。我一摸， 从来不穿短裤。 一摸小手冰凉，然后一弄，哥，你看。里头还穿着秋裤呢。后来我说兄弟你得打算什么时候脱，我平均一般都是6一以后才脱秋裤。你想小体格， 我一般穿到清明以后已经被大家笑话了，居然还有人比我脱的还晚。 不信，后来你就上星期我哦天哪，真事儿、是真事儿吧？ 对，确实是。像这样的也不行，干吃也不胖。 对 不对？ 其实干吃不胖的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他吃消化系统有问题，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是胃有问题，吃完以后他特别容易不舒服，然后容易闹肚子这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吃的少，就是你看那些就特瘦然后也没什么食欲，你问他哎呦你饿吗，想吃饭吗，哎呦中午吃的还没消化呢，什么时候都这样。那瘦的人刚才我们说也有瘦的人的痛苦，就是其实他长肉他想增肌的话会很难。 对，来看看 Fred 他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老师，减肥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够摄入很多的糖分，但是我喜欢吃水果，能介绍一下我吃什么水果会更好一点吗？ 可以吃水果，因为它其实水果除了糖分之外还有很多维生素矿物质，然后这个水分哈纤维素就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当然这就是要控制量。我觉得减肥其实各种都可以吃，你量的问题，你比如说你这个夏天了，很多人特喜欢吃西瓜，这西瓜就属于血糖指数比较高的水果。那你可能你吃个一牙两牙我觉得问题不大，你吃大半个是吗，拿勺一瓦吃完了，那这肯定就不行。总体来说原则是尽可能选择那些纤维素含量高糖分含量低的，我们叫低血糖指数的水果。苹果啊梨啊这些，然后什么火龙果猕猴桃，反正大部分水果桃子这些都可以吃。血糖指数偏高的就是西瓜啦香蕉啦，越熟的香蕉血糖指数越高，然后荔枝啦，就这种特别甜的水果。 马上荔枝就来了。 对， 我觉得偶尔，你比如说这个一个季节，你吃个一次两次，或者每次少吃点儿，我觉得这些都没什么问题。就咱们说那种特别上火那些水果，荔枝不就是吗？ 对， 你一下吃特别多的话，就说经常它比较容易上火。那这些水果就你可以吃少吃点儿。 嗯嗯，就一提这个，我想起另外一个，就是我身边有几个朋友，马上他们就要去俄罗斯去转世界杯。 嗯嗯嗯，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去那边以后，就是如果没什么事儿啊，可以尝尝那边的酒啊，啊，说不用，说维子，我们带瓜子儿，啊，我说为什么带瓜子儿？说你可不知道，说那个给俄罗斯那边的朋友打电话，那边都说带瓜子儿，说俄罗斯的那个男同志可喜欢嗑瓜子儿了。哎呀，说一嗑瓜子儿就停不下来的嗑， 嗯， 而且说就是人家那边说戒烟没问题，可以戒， 嗯， 戒瓜子儿戒不了，哦，一嗑瓜子儿就停不下来的嗑，哇、哦，这我说那好吧，多带点瓜子儿，看来也是一种生活习惯， 嗯嗯，但是这种高热量的东西，你看咱们就说那种越是寒冷的地儿的人，真的他们。就是年纪大了以后挺容易发胖的，咱们经常说俄罗斯有好多美女哈，但是她就是仅限于结婚之前生小孩之前、嗯、之后呢就容易就是发胖，而且那体型变化会特别大，所以其实还是跟她那边比如说气候的问题还有加上饮食习惯、 嗯、对 一个是王伟老师刚才说喝酒的问题，然后就是这些高热量的，我觉得这个瓜子儿你想吧它都是可以榨油的东西，所以还是要少吃。 嗯好，再来看看刘伟的问题吧。他说我1米75，69公斤，男生啊，健身半年了，现在能够看到明显的六块腹肌，但是吧健身房测我的体脂是25%，有点偏高啊，是不是测的不准呢？ 因为我觉得还是机器的问题，真的，因为有的健身房它那机器，我不知道小胖你测过没有 啊， 就他那一个机器就类似于是一体重计， 嗯， 你一上那体重秤，然后他那上的就可以标出来你的体重是多少，体脂是多少， 嗯， 并不是那种特专业的那种机器来测的。 对对对，这个刚才摄像那小哥也在问我说这些仪器准不准，那肯定跟你花的钱有关系，是吧？咱们就说那体重秤有些现在几十一百多自己家就能买一个，那你希望它的准确率有多高呢？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参考而已。但是如果听这个朋友说，他说他已经很清晰的看到六块腹肌的话，应该到不了25%那么高，男的对吗？ 嗯 男的应该不会，女生要看到腹肌也差不多20以下了，男生更是要清晰的腹肌肯定是15以下，11、12、12、13那样子，所以不会的，25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数字是有问题的，因为咱们那些一般除非啊就是有一些测体脂的仪器它真的可以十几万甚至更贵，那些它的准确率你越贵它当然准确率越高，你比如说其实最准确的方法就是用叫水下称重，这人放到水里面去称，因为跟浮力你不同的这种身体成分它受到的浮力不一样，那个算出来是最准的，那仪器多贵啊，只有那些研究所什么大学那些机构才有，一般咱们在商业机构根本都看不到，有商业机构你看到那些秤就是特简易的，手一拿就测出来了，或者脚一踩就测出来，那些肯定没那么准， 有偏差。 对对对， 哎，所以腹肌是很明显，比如说我用肉眼判断你的体脂率到底是高还是低的一个标准，是吗？ 就当然你不能说的那么准，但是基本上看的八九不离十， 靠谱。 你看那些特别特别清楚的六块八块的，有一些都低于10%了。 哦， 就你看，你比如说你清不清楚，有一些是隐隐约约有点轮廓的啊，能看出来了，可能是15以下。但如果特别特别清晰，一看那皮脂都特别薄，皮儿特薄，那些肯定是10以下。 小树叶说了，我胳膊腿特细，脖子跟肚子特大，这可怎么办、啊、 脖子和肚子特别大， 哎，脖子粗肚子大，四肢都比较细， 让我想象一下这人 相对来讲应该是 嗯， 其实 体型，就是一般男生男性比较容易这样，就肚子比较大，然后这个四肢相对来说可能如果没练过肌肉的人就会比较单薄一点。我觉得就是总体的方法，当然每个人跟先天遗传体型有关系，就我们肯定要回去看一下父母是怎么样的哈，是不是也是类似这种体型。另外呢就是运动肯定会改变，你别去跟其他人比，在自身的基础上，你比如说那我们现在后面的训练就要多去练一下四肢的这些肌肉，然后通过这个减脂把肚子这些减掉。至于脖子这个部位，其实瘦都会跟着瘦下去，但是你说脖子这块特别粗的话，我觉得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甲状腺啊什么这些，确实跟脂肪有关系啊，但是也要考虑一下看是不是其他的，因为脖子这个地方咱们能够想到的就跟甲状腺是不是变肿大什么有关系啊。 来，接下来这个问题可以让小胖回答。真的，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身材跟小胖真的很像。小波的问题，他说我现在尽量每天早晨走4公里左右，体重是190斤，我觉得我是个胖子，吃饭呢也尽量多吃一些蔬菜，可是我肚子啊，我老觉得有个游泳圈啊也下不去，怎么办呢？来，小胖。 按说应该瘦了呀。我一般像你这，你是不是饭吃的有点多啊？尽量多的吃蔬菜，这个天妇罗不算啊，这种 炸蔬菜， 对，生，说句实话，我不知道小波是不是属于那种比较暄乎的肉啊？有人说过，有人一看我的肉啊，都说，哎呦，你这好瘦，因为你的肉不瓷实，有的呢，确实就是一看啊，就是它肉啊特硬、 特紧、 特紧。说这种不好减，我不知道小波是不是属于这种的，但我也不知道这种的是这种科学的判断吗？就是啊，看着暄暄乎乎的它就容易瘦，看着特瓷实的它就不容易瘦。 其实没什么特别多的科学依据。 对啊， 我觉得只要是脂肪，就是通过你这种合理的运动，它都可以瘦下去，看起来比较松或比较紧，我觉得这跟皮肤弹性有关系。就身体成分，你最表面上，因为这是皮肤嘛，你比如说特紧的那些，你瘦一段时间，你练一段之后，可能这个皮肤表面都会变松变软一点的，因为皮肤它没有那么快恢复它的弹性嘛。所以这位朋友，我觉得就是他早晨走这4公里，因为走强度可能会比较低嘛，就好像小胖其实每天他遛狗他也不少走，所以确实是要看一下你这个走的强度有多少，然后另外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你吃的蔬菜是怎么做的，是吧，你光是水煮还是说用油炒了怎么样，这些都会增加热量。 对，就是如果瘦的不明显，一定是您首先嘴没太管住，腿迈的不够开， 对对对， 就是一定 速度， 对对对，就是您这样，您可以其实去弄一个那个心率的那个测量仪，比如弄那种手表，看看您走路的话心率能不能达到130或者140，至少140左右吧。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指标，我觉得4公里还是有效果的。如果您要连这个都达不到，比如说也就110，甚至连100都不上，那估计锻炼就没什么效果了。 是的， 最多算个6弯。 对，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很多女生逛街那更能走。 对， 可是这个强度太低了。 对对对，可能起不到一个减肥的作用了。 对， 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芳华老师，吃像小龙虾这样的算能长胖吗？ 其实还行吧。 你看， 我觉得 白灼的行， 也别吃太多。我觉得那个，你比如说他那个扒半天也，你别再去弄完了再去蘸那个汤啊什么的。就吃东西，其实 吃的种类，然后这是其中一种， 嗯， 就是很关键。另外一个就是量，看你吃多少， 嗯、 你天天吃它肯定能长肉。 是， 你说偶尔到这季节了，我出去聚会吃一顿可不可以？刚才咱们说，你全部都是低热量的，我偶尔吃这一顿，它欺骗性饮食，对身体还有益呢。 嗯嗯，来吧，小胖，饱这问题你回答。 行，正好咱们推荐几个健康的啊。 嗯。 一个呢是首先我首推的啊，是淮阳府的清水小龙虾，清水的，清水的，它就是吃那个虾的鲜美的味道， 嗯 啊，绝对好吃。还有一个呢是，花家一园， 嗯， 花家一园的冰醉， 嗯， 十三香是他们的招牌，但是您为了减肥嘛，你就冰个醉就也挺好。 嗯、 还有呢就是那个南京大排档，但是我不知道南京大排档呢现在上了没有，我上周去的时候还没有小龙虾呢， 嗯， 如果要是上了的话依然也是选择冰醉， 嗯， 千万别选择麻辣的啊、 嗯、 那个油太多， 对、 嗯、 冰醉的已经非常好吃了， 因为很鲜， 嗯 嗯，湖大的呢， 是哪儿湖大 啊， 哦，湖大呀， 小龙虾 湖、哦、说句实话啊、 嗯、 就是原来我吃湖大我觉得还不错， 嗯， 但是后来我去了一趟长沙之后， 嗯， 再回来吃湖大就觉得稍微 啊 有差距了、 啊、 对对对对， 哎， 我也去长沙，我朋友带着去吃小龙虾、哦、特别 好 吃，好 吃、 嗯、 真的是好吃极了， 你们俩去的一个馆子吧， 有可能， 有可能 就街边的那种， 这不是 就在户外， 对对对，就巨多人，就下午四五点钟就开始排队了，人特别多、哦、 对对对， 而且我去的时候小龙虾都还没上来呢、 嗯、 都还是冰的，就是冻的小龙虾、 冰鲜的， 就不是鲜的， 要吃那虾尾 我 能扒、哎、 那味道太好了就 哎呀哎呀哎呀， 回来之后湖大就拉 了、 哦、对，就算了， 来来来、啊、来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有些人说了那也不可能不吃油啊、 嗯、 对不对， 嗯， 那什么油炒的菜会相对比较好，比如说、 哎 啊，豆油啊，什么那个花生油， 哎、 什么菜籽油，这哪种油会相对好一点？ 其实没关系，植物油就好了。然后因为咱们以前家里吃这大油嘛，现在都说动物油饱和脂肪酸含量太高了，只要是植物油然后少放就行，不管是哪一种，总之它都是每一克9000卡的热量，大家记清楚这个就行了、 哦哦、甭管哪一种都是这样， 对，不管大油动物油还是植物油都一样，橄榄油都一样，只是它的成分不同，相对来说咱们说橄榄油健康一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就是它可以清除体内的胆固醇， 嗯， 所以可能橄榄油会比较好，因为它卖的也比较贵嘛。那除此之外，咱们炒菜的油，因为橄榄油一般大家都用来凉拌嘛， 对， 炒菜的油其实只要是植物油就没关系，大家记得少放，这个是最关键的。 嗯， 其实如果是炒菜的话，那油你炒完以后一定要少一点，如果是光是青菜的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就光是水煮然后加一点料拌一下就行、 嗯嗯、哎，如果水煮的话放点酱油也还行吧， 没关系，酱油其实它没有很多热量，酱油最关键的就是咸的东西啊，它吸水、 哦、 吃完以后容易水肿，所以也不能，减肥的人别吃那种口味特别重的、 嗯、 明白， 容易水肿，就体重第二天一看哇怎么这么大，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多脂肪，但是因为盐的关系导致它比较吸水， 哎、 嗯， 鸡胸肉配酱油其实还是能吃的， 嗯， 尤其是鱼肉配酱油特别香， 哎，这个可以， 对，适当的要蘸一点调料，其实咱们不是说这个减肥就什么味道都没有，那样其实咱们坚持不下去， 对、 嗯、 我觉得适当是可以吃这些有味儿，但只要别吃的太咸，因为太咸其实确实对心血管就是对咱们身体健康来说不是特别有益， 对、嗯、为了大家能够健康的饮食健康的减肥，今天晚上去吃麻辣火锅吧 我同意啊 今天咱们先来欺骗性饮食 好吧啊，这我们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健康啊，不要只停留在口头啊， 嗯， 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啊，感谢方华老师今天这么多的分享，谢谢方华老师， 不客气， 嗯，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牛老师来喽，明天见喽。